你就不知道它是名词还是什么，你就查一下，哦，公里 kilometer 是名词。还有一些你搞不清，比如说 probably 是什么，你搞不清，那么你再查一下就发现它是副词。这样逐渐的你就建立起来单词的语法概念，在以后使用中呢就容易成功。 Honolulu has got just BA or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Hawaii while probably tired district kilometer writer. 好，谢谢 Cindy。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文。今天的课文讲的是一个家庭成员。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My cousin. My cousin. 这就是说我的堂兄弟姐妹，我的表兄弟姐妹，这一解释出来呢，我们就觉得很难理解。所以我们在开始讨论课文的正文之前，我们先就 cousin 进行一下讨论。心里我知道这个 cousin 呢，指的首先是男女不分。他是谁的孩子呢？叫做 cousin 呢？就是 that would be your mother or father's brother or sister's children. 听听，心里跟我们光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更糊涂了。就是你父亲和母亲两方面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的孩子都称为 cousin。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按照中国的习惯，我们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都用这一个 cousin 就代替了。看看两国两种文化的习惯多么不同啊。表兄弟姐妹我们这边称什么呢？表姐表妹表哥表弟。这里呢你就记住 cousin。 Right, don't just say brother or sister. That will confuse the westerners. 啊，心里在中国待久了，他经常被大家搞得糊里糊涂，就是有人告诉他这是我哥哥这是我妹妹，他就很奇怪，中国不是只是一家一个孩子吗？ 对， 为什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哥哥姐妹？原来呢，这些都是他的表兄弟姐妹或者是堂兄弟姐妹。所以刚才心底提醒大家，你跟西方人讲的时候千万不敢把你的表兄弟姐妹或者堂兄弟姐妹说成是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如果真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话，比如说你说 sister brother, 他们就会认为是什么呢？是你父母亲的亲生孩子。 right. 哎，这一点非常重要，提醒大家注意。以后大家会发现英语里边这种情况很多，就是当你称呼家庭成员的时候，第一不分性别，比如说 cousin。男的女的都是 cousin。 Right, exactly. 以后大家会遇到那个 nephew 是侄子侄女。 Right. 都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不分长幼， brother， 哥哥是 brother。 Right. 弟弟也是 brother。 Right. Older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啊，这就分出哥哥弟。你再硬要加一个形容词来修饰一下。还有 sister， 姐姐也是 sister， 是妹妹还是 sister。 Right. 于是还有一个就是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爷爷和姥爷都称为 grandfather。 Right. 然后姥姥和奶奶都称为 grandma。 Right. 我们不分是妈妈编的还是爸爸编的，这样应该说在西方家庭的外围成员就是相对来说要节俭得多。 Yeah. Okay. If a Westerner asked you how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have, remember, don't count your cousins as your brother or sister when you answer them. Thank you, Cindy. Just remember. 啊，辛迪在非常啊好意的告诉我们，如果西方人问你有兄弟姊妹有几个，千万不敢把你的表兄弟和表堂兄妹弄进去，因为 cousin 就是 cousin。 当说你家里有几个孩子的时候，只是你的父母亲亲生的孩子。 OK, let's see what happens to this writer's cousin. My cousin lives in Honolulu. He is arriving to stay with us next week. He has just got his BA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很好，这介绍了他的 cousin 是Honolulu 夏威夷那边的居民，然后呢就要到内地来度假了，内地就是美国的国内。我们知道Honolulu 在夏威夷，它在太平洋，这样呢离中国和美国其实都是中间的距离。 对对对对， 所以他到美国大陆去，到美国大陆去还要飞2个小时左右。 从夏威夷到美国？ 对。 No, I think it's longer than that. It must be about 5 or 6 hours. Oh, really?Oh, it's halfway. Yeah. 对，心里提醒我没有那么近。虽然那个夏威夷是美国的领土，那你也得4-5个小时才能飞到，因为夏威夷在太平洋中间。 Yeah. 确实是距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方。好的，我们知道他是刚刚获得了大学的学士学位文凭，然后要度假来了。我们看看第二段。 He is going to stop in Japan for 3 days on the way. While he is in Japan, he is going to stay with a friend who lives in Tokyo. My father and I are going to drive to the airport to meet him when he arrives. 这一段呢，我们听得很清楚，就是告诉他的 cousin 的行程安排，他要路过日本，而且在日本停留一下。他在日本的哪个城市停留呢？ Is Tokyo. Tokyo. You know, I just got back from Tokyo. 啊，辛迪非常高兴地提示我们说的，他刚刚从 Tokyo 回来的。Tokyo 是日本的首都，东京是一个国际大城市，我要说是巨大的城市。如果说我们北京很拥挤的话，那么 Tokyo 可是真正的拥挤了，比我们这儿可厉害得多。我去过 Tokyo 一次。 Oh, really? Do you like it? It's too crowded. Really? Yeah, but it's a lovely place. Really, yeah, it's very modern, very clean, and very, we'd say, trendy. Okay. Trendy. 知道，心里因为刚从东京回来，想起来还非常兴奋。他问我的感觉，我说那是个拥挤的地方。他啊，你只是这么认为。他认为那是一个国际的都市，很现代化，非常方便，而且显示出很好的潮流感。Trendy, 潮流感， 潮流感。他说，这样就是因为人们的无论是行为举止、穿着和他们的交往都很入时。OK, 好，我们今天再看一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呢，就是说他可能要到达以后做的事情。我们请 Cindy 把这个一段说一下。 He will probably be very tired after the trip. He will relax for a few days.Then we will take him for a drive to the mountain district. I hope he will also have time to visit my grandmother. She lives in a small town about 300 kilometers from here. He is going to stay with us for 3 weeks altogether. 好的 ,thank you, Cindy.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课在一些语法使用上、习惯使用上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第二段我们下面看到 While he's in Japan, he's going to stay with a friend. Stay with, 这是一个最习惯用的。你到哪里与谁住在一起 ?Stay with a friend. 然后第三段我们还看到 He will relax for a few days. Relax, 放松。Relax for a few days. 这个 relax 也有这种停留的意思，和 stay 还有点相通，但它更强调它是由于旅行疲劳 for a few days 就是说他呢要停留好些时间。如果只是说 relax a few days 远不及 relax for a few days 更能表达的确切一些。And 还有 then we will take him for a drive take him for a drive to the mountain district。大家注意到这些单词名词在组成词组使用的时候，往往有很多小的词，我们通常发现是介词，把它们连在一起，准确完整而且易于理解。 I think we've got time right up here, so we run out of time and we finish right here.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接着讨论下一课课文。谢谢大家。 Bye everyone. 嗨，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听新一期的张道真自学英语。今天学的是第五课，怎么样？感觉还有难度吗？在这一课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单词大家读起来呢有一些困难，比如说和地点相关的 Honolulu 啊，檀香山这样一个地方 Honolulu。另外一个单词呢，也是和地点有关系的，是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个旅游胜地 Hawaii。没错 ，Hawaii。啊，那么另外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还学了一些和学位有关的单词，比如说 BA。BA 实际上呢就是 Bachelor of Arts， 学士学位的缩写。那么学位呢英文叫做 degree。啊，这一课的题目叫 my cousin， 我的表弟。在这一课当中呢，作者交代了我的表弟是住在什么地方，啊，他是做什么的，他要去干什么，他要去干什么呢？对了，他要来看我，他要从 Honolulu 来我这个地方来看我。他来看我并不是直接到我这个地方，他在中间的时候呢还有一些的停留。他要停在什么地方呢？没错，要停在 Japan， 一个叫 Japan 的地方，那里有他的一个朋友啊， Japan 的 Tokyo， 也就是日本的首都东京。他要在那里住几天，住几天呢？ For 3 days， 住三天。长途的旅途跋涉呢，他一定感到非常的疲倦 tired。所以他到了我这之后呢，一定会休息几天，休息放松，英文呢就是 relax。那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 activities， 大家还能够记起来吗？没错，我们要带他去 take him for a drive， 带他去兜兜风，到什么地方呢？ Mountain District， 啊，有山的地方。此外呢，还要去看一看我的 grandmother， 我的外婆或者是奶奶 grandmother。 那 grandmother 住的是不是很远呢？有多少公里呢？ 300 kilometers， 住的地方大概有300公里的距离。我的表弟到底要在这儿待多久呢？作者在这里也有交代，待多久？ For 3 weeks， 要待 3 weeks， 待三个星期。这是一个不算太短但也不算太长的一个假期， for 3 weeks。 我刚才呢帮助大家把课文的大概意思呢复习了一下，现在呢我想来考考您，看看您学的怎么样，提几个问题吧，好不好？ Number one， Who is coming to see the rider? Who is coming to see the rider? 能不能马上回答？这里边的 rider 我刚才没给大家解释，其实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See the rider， Who is comingTo see the rider， 想想看啊，自己来回答。其实马上回答就可以。接下来 ，Question number two， Where does his cousin live？ Where does his cousin live？ 他的表弟住在什么地方呢？不错。Number three， What does he do？ What does he do？ 他是做什么的 ？Number four。When is he arriving? When is he arriving? 他什么时候到达？ Number five. Is he going to stop on the way? Is he going to stop on the way? 刚才我们谈过了，途中他是不是要停留？是不是呢？在哪儿停留呢？ Number six. Where is he going to stay in Japan?Where is he going to stay in Japan? 有的朋友已经答对了，非常好。Question number seven. Is the rider going to meet his cousin at the airport? Is the rider going to meet his cousin at the airport? Airport. 机场。At the airport. 在机场。Meet his cousin. Meet his cousin. Meet. M-E-E-T. 想一想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样来回答 ？Question number eight. Will his cousin be very tired after the trip? 那是没错的。Will his cousin be very tired after the trip?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长途旅行之后呢，一定感到非常的劳累。Question number nine.So, what will his cousin do after he arrives? 啊，既然很劳累，需要怎么样呢？ What will his cousin do after he arrives? Question number 10. Then, what will they do?